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你好，我是秋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产品经理的项目管理心得。首先还是开篇定场诗：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个是出自《孙子兵法》。产品经理有时候呢需要承担不同角色的责任，项目管理就是其中一种。一方面呢，很多互联网企业中没有专职的项目经理。产品经理可能需要在项目中担任项目经理的职责。另外一方面，产品经理的日常工作就是协调各种不同的角色，组织各方的资源来推动事情的发生。从这两个角度来说，都需要我们了解和掌握项目管理的技能。今天呢，我就跟你分享关于项目管理的一些经验和感悟，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互联网公司的项目团队通常是根据项目的范围临时组建的。团队成员来自于不同的职能部门，这就意味着产品经理对项目组成员其实并没有行政权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啊，作为产品经理或者项目经理，一定要依靠影响力来组织团队。我在前面的专栏文章中呢，专门分享过产品经理如何获得非权力性的影响力这个主题。那在这里呢，就不再重复了，但还是想提醒一下，即便是在临时组成的短期项目组里面，也要有意识的建立和利用影响力。千万不要抱有我是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所以你们要听我的这样的态度和言行，否则就很容易让项目组内部出现下系。在另一些情况下呢，我们也有可能会获得明确的行政权力，比如说一些长期的项目可能会单独建立团队编制啊，可能会从一些不同的职能部门抽人出来，然后组建一个有编制的团队，或者呢，在绩效考核的时候。项目经理可以拥有一定的权限，比如说，决定项目组成员的加薪和奖金等等。那我的建议是呢，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要尽可能的利用影响力，而不是权力来组织团队管理项目。利用权力威逼利诱，总是隔着一层障碍，而利用影响力团结一心，那才能打造真正有效率的项目团队。想分享的第二点呢，叫做管人大于管事。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有的项目经理会根据流程和制度，照本宣科地执行项目管理手段。从单个项目的角度来讲，这样的方式可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忽略了项目中人的因素，那么项目抵抗风险的能力以及达成卓越的可能性都会降低。并且久而久之呢，会消耗整个团队的心力和士气。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说，我感觉在项目中对人关注的重要性，或许会超过对执行具体事务的管理。士气是团队中看不见的那只手，项目经理需要对此有感性上的敏感，关注整个项目组的士气。士气低落呢，会影响交付能力，并且也会造成团队的不稳定。当然，在项目组中提高士气的大前提是你做的产品规划和产品设计要靠谱，大家能够理解并且看到希望。在此基础之上呢，也要注意项目的里程碑和仪式感，在达成阶段性的目标或者交付阶段性的特性的时候呢，可以买点水果，大家一起庆祝庆祝或者哪怕在项目组这个群里面郑重其事的宣布一下。这样做呢，既可以保证项目组内部的信息透明也能让大家时刻的感受到项目在持续的往前推进，不至于疲倦懈怠。想要分享的第三点叫做交付大于计划。项目管理通常都是基于项目计划开展的，包括分析预估，然后排定计划，然后在项目推进的过程里面呢，设置里程碑和观测点，以及最终保质保量的交付上限。我们都会根据计划来确保项目进程始终保持在轨道上行进，不失控。这个过程需要项目计划保持一定的严肃和刚性，尤其是当项目涉及的人员数量比较多的时候，某些任务如果发生延期，就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会反复强调项目计划的重要性，它相当于项目的一条主线。但我们也要知道，项目计划只是手段，项目交付才是项目管理的目的，所以不能过分拘泥于计划，因为过程中的一些意外呢，自乱了阵脚。项目管理中呢，我们要能识别关键路径，清楚任务依赖，并且建立尽可能多的观察点，在问题发生前及时预警，问题发生的时候呢，快速做出调整。这要求我们在脑子里或者纸面上有一张完整的甘特图，即使出现问题，也能弄清楚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应对措施。我曾经看到过一个项目经理的实践啊，他在管理复杂项目的过程中呢，把所有的项目进度画在一张甬道图上，就是有角色，然后有步骤，并且根据前后依赖啊，在不同的任务之间画上箭头，比如说先做需求，然后 再开这个测试评审，然后比如说不同的模块，可能会员模块先上线调通之后，再去做什么商品或者商家模块等等。那每个节点呢，再用颜色来标识，进度正常的标记为绿色，识别到风险的标记为黄色，如果发现问题将会导致延期，可能就会标记为红色。这样一来，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那这个环节出现的问题可能造成的影响都在图上一目了然，非常清楚。当项目进展出现风险的时候呢，我们通常的应对方案基本上就是三招：加班、加人、砍需求。首先，我们考虑加班，如果加班搞不定，那再考虑往项目组中增派人手。如果说加人也解决不了问题，就要开始根据优先级倒着往下砍需求或者改方案。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要延期。虽然可能有不少项目从业务上来说延几天并不影响大局，可是，一旦形成习惯和风气，团队就会越来越散漫。我刚开始学做项目管理的时候呢，我的前辈曾经给我一句忠告，他说做项目经理啊，交付就是承诺，只有保住交付才能保住饭碗。所以在这儿还要有一个建议呢，就是在项目计划中，作为项目经理应该尽可能的去争取缓冲时间。我过去经历的大部分项目评估都偏向乐观，工程师觉得3天能做完的东西，可能需要5天才搞得定。所以说，我们要在项目中，尤其是说在关键路径的前后，根据风险的大小和具体团队的情况、人员的成熟的情况，在评估的结果上留出余量，应付可能出现的延期。当然，这条建议可能在敏捷开发的实践里面没有那么的突出，但在敏捷里面也依然需要注意。如果说涉及到的功能模块互相之间有依赖，或者说不同的团队之间有依赖，我们应当对交付尽可能的严肃。想要分享的第四点呢，是正确看待项目管理工具。项目管理是一项技术活，它涉及了很多的工具和方法，小到一张燃尽图，大到一整套的执行规范。面对这些工具，有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全面实施，严格按照工具来执行项目管理；另一种是觉得工具都是形式主义，没有价值，根据自己的经验随便管管就可以。这两种态度都不可取。我的建议是呢，我们应当全面了解项目管理工具和方法论，同时又不拘泥于它们。每一样工具和规范呢，其实都是前人经验的结晶。通过研究这些工具的设计和构造，我们可以学习很多关于项目管理的洞察。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敏捷开发的方法论里面有个工具叫站会，就是项目组所有人每天围着看板依次介绍自己昨天的进展和今天的计划。在站会中有一个设计，是会设置一个令牌，比如说用一支笔作为发言的标识，只有拿到这支笔的人才可以说话，其他人呢保持安静，一个人说完之后再把这个笔传给下一个人开始发言。这个设计本身有一点形式化，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细节去洞察站会中可能会发生的现象，就是本来设计的初衷是做一个短平快的沟通，结果呢却演变成了七嘴八舌的细节讨论会，这样一来就降低了站会的效率。通过这样的观察和思考，我们即便是没有非常丰富的站会经验，也可以明白我们在站会中有可能会发生的现象，以及我们应当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另外呢，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也需要根据自己的项目和团队的情况选择合适的管理工具，并不是所有的团队都需要站会，所有的项目都需要燃尽图。我们要在深入了解各种工具的基础之上，择善而从才是正道。那我想分享的第五点呢，叫做稳住才能赢。我认识的优秀的项目经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风格都非常的沉稳。在项目出现意外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慌张，但是他们都可以迅速的调整心态，冷静思考对策，绝对不会手足无措。这一点非常重要，项目经理的心态如果崩了，其他团队成员的信心就更悬了。所以作为项目管理者呢，一定要稳得住。除了心态要好之外呢，项目经理能稳得住，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对整个项目状况的通盘掌握。项目经理要可以深刻的理解业务背景和项目目标，并以此把握好相关的优先级，管理好项目的边界，控制好成本和质量。只有这样呢，才能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尽早识别和应对风险的发生，并且可以一直稳得住。这一切呢，都需要投入精力和时间去学习。所以项目管理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验学科，不是说我带带项目就可以这个成为一个优秀的项目经理，而是一门手艺，不能随意而为，需要刻意练习。 总结一下，在今天的分享里呢，我提到了在项目管理中应当更多的利用影响力而非权力，应当更重视人而非流程和制度。之后呢，我谈到了计划是交付的手段，还有呢，确保交付的重要性。最后又聊到了如何看待项目管理工具以及项目经理所需要的心态和控制力。当然这次分享中呢，我并没有具体的展开讲这个项目管理的方法和工具。如果你想要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呢，我给你推荐几本书，比较经典的是老书了，叫做《人月神话》，然后还有邹鑫的一本书叫做《构建之法》，然后两本呢都类似于这个一些经验组成的文集，一本叫做《团队之美》，一本叫做《网易1001夜》，这个是网易项目管理团队出品的一本书，你可以挑这感兴趣的啊读读看。如果你有对于项目管理的心得，也欢迎在留言中跟大家分享。最后祝大家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开门红。